同气点，天天有聊。我这感冒呢还没好，看来是一场跨年的感冒。啊，先播广告。义乌制造，宾王王牌，拒签为王，宾王扑克打造公平娱乐，星光视频，中国流行视频行业龙头企业，欧亿，中国智能厨房系统集成者。看我感冒这么重，还这么认真的念广告，所以广告客户们啊，继续投啊，新年。红起点，我们在新年里仍然是每个工作日在手机 APP 蜻蜓 FM 上更新，欢迎大家收听。红起点的微博账号就叫红起点，微信公众号是我的名字张红，欢迎大家的关注。那还有两天呢就春节了，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吃一顿喝一壶那是必须的，很多人都做好了这个发胖的准备。但是党员干部过年过节能不能请客吃请，很多人这两年压力特别大。最近呢，哎，也不是最近了，每次逢年过节之前，中纪委都会提醒一下，再一次声明一下。最近这个中纪委的机关报又说了，叫纪委监察报啊，刊登了这个学习贯彻条例解疑释惑啊这个文章。他就说呢，党纪处分条例并没有禁止党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不搞一刀切，尊重党员作为社会议员在社会生活中的正当权利。也就是说呢，一般的亲朋聚会啊，应该还是可以的。所以我那些当了干部的同学们啊，也别装傻啊，过年该请我吃饭也得请。这是一般的亲朋聚会，那不一般的是什么？哎，有这么几个不一般的例子。2015年9月份，就是去年九月份，北京市海淀区温泉镇白家团村，党支部委员绿化队队长，这绿化队队长啊就很厉害啊，高胜利无偿使用村文化园给女儿举办婚宴，一共多少呢？110多桌。而且还收受了礼金，还安排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和车辆为这个婚宴来服务。这高胜利呢就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在这个案例里呢，一是婚礼规模大，110多桌、大概得有上千人哈。二是无偿使用了公共场地、车辆和人员服务，这个不应该啊。三是收了礼金。还有两个案例，也是去年四月份，北京国家环保产业园区党总支书记啊赵德学给孙子举办满月宴，然后收受了管理和服务对象的礼金，一共是人民币2700块钱。赵德学呢被党内严重警告，还有国家统计局青海调查总队副总队长王小军违规给孩子举办升学宴，收受了单位同事和下属的礼金1.06万，这个收的有点多啊。这两个案例呢都是碰了钱，尤其是收了和自己权力相关的钱，这在任何国家呢都是大忌。据中纪委网站披露呢，自中央八项规定以来到2015年末，就是去年底，全国一共查处大操大办婚丧喜庆问题9763起，11445人受到处理，7758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那对于操办这个婚丧喜庆，党员干部的底线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说的一般情况是什么呢？2月1号出版的这个中国纪检监察报这个文章呢就做出了解释，其中对碰钱的这个事儿呢语气特别严肃，对于如何界定借机敛财，这是一个定性问题，不是定量问题，就不管多少都不行啊，不能简单的以收多收少来判断你到底是不是借机敛财。什么是借机敛财呢？就是你啊为了敛取这个钱财，把操办婚丧喜庆这个事宜作为一个手段，哎，利用职务或者是职权上的便利和影响，然后通知要求他人来捧场来凑份子。这个事儿说起来简单，但是其实不好区分，你怎么能区分我的目的到底是不是想敛财还是真的想办那个事儿呢？反正规定的挺严，就是你党员干部只要动了这个念头，哪怕稍微有点动作就违反了党的纪律。这两天呢，蛇口之父袁庚去世呢成为热点，我们也说过了。而中国人民大学的律师学院的院长徐建却在为另外一位改革老人梁湘感到委屈。从1981年、到1986年，梁湘呢主政深圳5年，以敢闯敢干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创下了深圳速度和一夜城的神话。梁湘的深圳和袁庚的蛇口当时同为改革左右的先锋，两者呢甚至还有竞争和摩擦，但是他们确实是当时南中国的一对改革的奇葩。但是呢，18年前梁湘去世没有报道，没有悼念， 在梁翔去职深圳市委书记之后呢，当时徐建以深圳司法局副局长的身份做过梁翔的法律顾问，他看过梁翔写给中央领导的申诉信，信中是这么说的，说人民日报公布了我两条罪行，一条是春节用1500块钱公款吃年夜饭，那顿饭呢虽然有我的家人，但也有公安部的领导和银行行长参加，大部分时间呢谈的都是公事，我提前离席不知是行长公款买的单，我应当承担的是750块钱，就是那顿饭的一半。第二条说的是我用2000元公款买了一套西服，实际上我去美国访问，到了香港才发觉只穿西裤没有穿上衣，市政府驻港公司给我买了一套2000块钱的西服，事后呢我让儿子给西装店付了款，有发票为证，实属冤枉，请中央查证。这事后来也不知道查证没查证啊。在如今反腐的大局势下呢，中纪委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处理呢，大概有四种形态。第一种呢是咬耳朵、扯袖子、红红脸、出出汗，这是常态啊。第二种呢是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查，这是大多数。第三种是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这是少数。第四种呢就涉嫌违法了，要立案侦查了，这是极少数。日前呢，中纪委集中通报了2015年。给予10名中央管理干部的这个党纪重处分的情况，这些干部呢大多数是副省级官员，他们都被降职了，一些人呢还被连降几级，比如说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徐爱民被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云南省委原秘书长曹建芳被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国家税务总局原总经济师范坚被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刘黎祖被降为科员。这些党员干部可能就是中纪委监督处理党员干部的第三种情况，属于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但还没有严重到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这个地步。那他们一定是违了纪，违了哪些纪呢？我们不知道，但我想吃吃喝喝可能是有的。所以到了春节年关啊，大家吃好喝好，我们都这么说，但是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吃好喝好可能还有别的含义。所以我那些当了干部的同学们啊，你们不请我也就罢了。好了，各位，年前的红旗点到此就结束了，今天是最后一期，在这里给大家提前拜个年，祝各位猴年吉祥，把那些所谓猴年马月才能实现的梦想趁今年全实现了。咱们休息几天，节后接着聊。我给大家拜年啦，我们一起许一个美丽的愿望，无论在哪里我们天天都会心想事成，无论在哪里好运总会出现在你的身边。谢谢各位。